留住每天的声音记录，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，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，家叙家议。 您好，欢迎来到家叙家议，我是孙畅。国家卫健委办公厅近日发布通知，禁止开展小腿神经离断瘦腿手术，明确地说这项手术缺乏科学依据和循证医学证据，会直接导致神经不可逆的损伤以及下肢运动功能障碍，存在严重的安全性问题，有悖于医学伦理原则，禁止应用于临床。应该说叫停的太好了，早就该停。今年五月份，其实网络上就已经有热搜讨论，说有些女孩呢，做完手术感觉非但没有瘦腿，反而下肢麻木，甚至垫个脚尖都成问题。医生分析，这个应该是出现典型的手术后遗症。那小腿神经离断瘦腿手术到底是什么原理呢？简单给您介绍，就是把腿肚子附近的几块肌肉的内外侧神经给切开，得不到神经发来的指令，这块肌肉就会萎缩，从视觉上看腿瘦了。可是您想一想，这可能吗？这根神经是不发号指令了，可其他的好的作用也发挥不了了。某些机构大肆贩卖容貌焦虑，为了推销产品就说切掉的是没有用的神经，实际上现代医学根本还没研究出来人体真的有哪一根神经是白长的，所以机构的这种说法根本就站不住脚。再有一个问题要强调，就是这个部位是腿，腿部的肌肉可以很好的保护膝关节、踝关节，整个下肢呢能够支撑你的身体，让你自如的行动坐卧。一个肌肉萎缩，它对骨骼的保护力度下降，下肢受损的话问题就会更严重。爱美的女孩们，你们就是希望穿裙子好看才要瘦腿，走在大街上能够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的。但是一个手术做完了，这腿是瘦了，但是你走不动了，逛街的时候一直不舒服，走几步就得休息，最后你可能都不想出家门。腿型就算是好看，是漫画腿，可是谁能看得到呢？舍弃了健康又何以言美呀？这个小腿离断术此前之所以能够开展，追究起来板子应该打在无良的医疗美容机构身上，因为对比着消费者，从业者自然对手术风险、手术后遗症有更多的了解。可是在利益的驱使下铤而走险，不惜以牺牲消费者的健康为代价，不讲专业，不讲医德，只盯着金钱。而选择去手术的女孩呢，也不是没有问题。我曾经和这些女孩们聊过，就发现呢，越是漂亮的她越想做医美，而且做完一项就想另外一项，粘性很高，直到失败了才追悔莫及。她也懂得，比如说我有着规律的作息，充足的睡眠会让人气色好，但是呢，美容项目它是速成的，一针下去肌肤就水润白皙了，一针下去细纹就消失了，脸蛋就瘦了。尤其是注射肉毒或者玻尿酸呢，它属于代谢型的，隔几个月还得再去打针。那么他们当中的这些人就说，我想要一个永久的效果，我想一直美下去，干脆就来这么一个神经离断手术。可是做完手术经历了痛苦才幡然醒悟，看似瘦腿实则废腿。 神经离断会让我觉得比较诧异吧，那还是不要做了， 腿更瘦。太极端了，太极端了。 这前段时间还上那微博热搜了，我可能劝他就是珍爱生命在第一位，因为这手术还是危险性比较大，而且我听说就是很多人做这手术之后就是行动都会不便， 就人们这个爱美的这个心态确实太极端，确实需要去调整一下，调整一下， 换一种方式嘛，有更健康、更科学的瘦腿方式可以选择。 就有新的项目，他们都会去做，会想尝试。如果是皮肤稍微有一些不好的状态，他们就会说：“哎呀，我皮肤怎么这样了？要不要去做一个什么医美项目？”这样。 但是我觉得呢，这个东西就是你得疏导， 你不能光堵，是吧？你把这个剪断了，它可能还有其他的相应的其他的措施也好啊，我觉得不能简简单单的是一堵了之。 从情感上来讲啊，爱美之心人皆有之，可从实际的案例来看，整容变成毁容的比比皆是，甚至偶尔还能听到年轻人为了美搭上性命的悲惨事件。人们的容貌焦虑是商家大赚特赚的良机，打开手机能看见某些穿着白大衣的所谓的专家高谈阔论，走进电梯屏幕和海报上都是一些雕刻的根根分明的眉毛，鲜艳欲滴的红唇，接听一个电话，那端的客服人员是把费用降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步，想方设法让你约个时间去做项目。分析来说，商业宣传并不是错，媒体刊登一个符合资质的美容机构的广告呢，也是正常的行为，包括客服的那些电话，它都是为了提升你的到店率，但是进了他的店，后面的天花乱坠的操作就得消费者时刻去警惕了。这次叫停小腿神经离断术释放了加强监管的信号，其实我们更希望这只是一个开始，因为伤筋骨毁健康的项目在机构中不可能就这一项，未来还可能有更怪异更奇特的手术。从监管的策略来讲，登记备案、预警提示、紧急叫停，这些手法一个都不能少。也再一次提醒大家，把花在瞬间变美上的金钱还是花在运动上吧，虽然是需要你长久的坚持，但是运动带来的美它也是持久的。好，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打开听听 FM 还可以关注本期节目的回放，搜索加徐加义，您能够听到更多的新闻评论。我是孙畅，再见。 他曾经有一个爱情故事， 少年时期浓时， 少来也甜蜜。他们曾是一对青梅竹马， 男的欢女的爱， 好令人妒忌。 然后女主角遗失了回忆， 开头是难忘记，其实忘记。 失去的都会承担起，记不记得也是夫妻。男的拥有美丽回忆，那女的幸福再不懂叹息。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，有的青春洋溢。 我叫余淮，我前面人叫耿耿，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余淮啊。 有的成熟动人。 三十岁，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。 有的恢宏大气。 来吧，我们点燃不行。 有的扑朔迷离。 我还有机会吗？ 还有的或开心，或励志，